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继续陪伴您在路上，我是腾斌，你是谁？各位好朋友，来刷存在了吗？好了，家族一群、二群的朋友，赶快兴奋起来！好，先问候一下今天的在二群当中抢沙发的病毒，还有金山银山哈、玲玲、韩真、马尾辫儿，还有快翻我。好，谢谢快翻发来的红包哈。然后就是明天呀、晴雪呀、妞啊纷纷来报道，还有板城烧酒。板城烧酒是吗？好，继续来发位置，在我们一群、二群当中，谢谢你们的签到。还有特洛伊也来了，心情绪稳定，情绪稳定不许刷屏哈。然后来看看，大月呢是在通州收听，张小张是在，这是丰润区，丰润区什么地方啊？再详细一点了。还有丽丽呢是在大兴收听，马尾辫呢是在丰台收听，你猜？在海子角收费站，京开高速要出城去哪里呢？哎呀，这个男人好像是在环球影城建设当中，还括号建设当中正在收听。雨香，谢谢你的红包，哇，二群的气氛好活跃啊！还有龙三少是在石景山收听，君临天下在丰台收听。好了，二群好热闹，一群你们能坐得住吗？一群的朋友都到哪里去了？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优，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妮妮，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今天是2018年4月16号星期一，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也欢迎更多朋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把你的二维码发过来，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带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官方微信平台随时向您敞开怀抱，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先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不可错过的头号玩家汽车梗。 72岁的老顽童斯皮尔伯格再次创造了电影史上的视觉传奇。头号玩家当中，170个彩蛋在每一帧画面当中呼啸而过，众多的二次元生物、毁灭公爵、钢铁巨人，还有金刚、街霸、异形、高达的这个大战机，等等，令人眼花缭乱，被称为是全球流行文化的编年史。而抢夺第一枚钥匙的关卡呢，就是障碍赛的车赛。跑道呢是狂野飙车的螺旋加速版，各种路障呢就像死亡飞车，来源于各种经典电影游戏当中的赛车，足以把车迷游戏迷的眼睛亮瞎。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0名 Charlie XCX Boys。 第49名 Mama 蔡王倩倩我的新衣。 第48名房祖名薛凯琪不知不觉。第47名薛凯琪找到天使了。 我们都找到天使了，说好了心事不能偷藏着，什么都一起做。 第46名 Zed John Bailey Beautiful Now。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I was busy thinking about boys, boys, boys. I was busy dreaming about boys, boys, boys. Had a sudden thinking about boys. I need that bad boy to do me right on a Friday, and I need that good one to wake me up on a Sunday. That one from work can come over on Monday night. I wish I had a better excuse, like I had to trash the hotel lobby. But I was busy thinking about boys, boys, boys. I was busy dreaming about boys, boys, boys. Head is spinning thinking about boys. In every city I got one with different ringtones, flying from LA all the way to Puerto Rico.I wish I had a better excuse, but I can't even lie, you got me. I was busy thinking about boys. 来自 Jealousy X 的这首 Boys。 在音乐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关于这个爱情的一些看法哈。这首歌曲很特别，从女孩的视角来反观男孩的情歌，一首青春期的恋爱序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非常特别的作品哈，加入浓浓的中国元素，戏曲的元素，来吧，王倩倩的《我的新衣》，长相有点嘻哈味道的娃娃不但会创作，在情绪传达和舞台魅力的展现也是相当优秀的。在比较阳刚的嘻哈饶舌群体当中，也打开了女性独有的力道和美。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9位。 选择头疼，整理好心情，这才是勇猛。女王的新衣，耀眼的星星，时尚的精英，搭配什么看我的心情。你可以亲吻我的戒指，但不碰我皇冠。我一天当中只有梳妆打扮，身材混乱。我是人穿衣服，他们衣服穿人，老子人就是名牌，他们人是财神。我的身份有点贵，还不听神子，走到街上就抢1000台进口奔驰。我来自成都，是成都的恩赐。你听到的不光音乐，什么还有真实。没有几看到我表现的就像过生日，弟娃喜欢我当偶像，喜欢我的根子，还有哥哥弟弟叔叔阿姨都是粉丝。欣赏不来就把鞋把你脸就该生日。出发的哪个女生不爱美时尚，我满是 bug。 你爱的那个 bad boy 都想领我的花的风采。 很喜欢年轻人这种大胃的态度哈，这种音乐创新的态度。妈妈以前给大家介绍过，从小的生活家庭的缘故哈，不是那么的顺利顺畅顺顺，造就他叛逆的性格，但是同时也造就他不服输的这种精神。来自四川成都，我们也听到了这个方言的说唱哈。穿我新衣，老板王倩倩，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换挡平顺不够，油耗够低还是不够，从不满足现状。新豪华都会 SUV 凯迪拉克 XT5 为你创造更多，创新搭载智能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实现收放自如的加速与换挡体验，起步更轻快更安静，百公里油耗降低近10%。现购车更享3年优享保养套餐，让创造畅所欲行。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Cadillac。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我是腾斌，你是谁？沙漠说把气氛搞起来，对对啊，来来来来，把气氛搞起来，嗨起来，嗨起来！小幸运把二维码发过来的翠雨想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可以像小幸运这样把二维码直接发到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我先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大家庭当中。我继续像下蛋这样哈，在等公交的时候给我们发信息。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就不要给我们发信息了哈。等公交车呀，或者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还是可以的，不影响安全。永远都在忙，终于你有时间和我们进行互动了。还有我们的官微这边的 Jessie， 谢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 Mr. King， 还有说句心里话特洛伊，你们好，谢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又分享了这么多漂亮的花的图片哈，大家有没有纷纷去踏青呢？赶紧把这个积攒多时的这个照片啊拿出来秀一秀，晒一晒了哈。官方微信平台随时向你敞开怀抱，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加入一群啊，你们想好了还就没点你们哈，想想为什么。好了，继续攀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温情的作品，来自房祖名和薛凯琪的《不知不觉》。上周前些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位。好像听起来挺平淡的，仔细琢磨一下，这首歌曲确实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呢。 不知不觉，我不知不觉，慢慢喜欢你。从一开始发现你经常在天爱自己，从一开始看你外表到现在你内在的美丽。忽冷忽热，你忽冷忽热，那个时间真的你哦，也许连你的号码都已经在我的手机里，还有把这问题会影响到我们一开始的友谊。But I don't wanna be lonely， 不求什么，只求快乐，简单的快乐。今晚是否也会感觉到一点点寂寞？在与你看着时光流去，我却没有勇气说喜欢你。和你一起 ，Never will be， no never， never be lonely。I don't wanna be lonely， 不说什么，只求。不知不觉，我不知不觉，慢慢喜欢你。从一开始发现你经常在天爱自己，从一开始看你外表到现在你内在的美丽。 知不觉，不用过多介绍了吧，大家对于房祖名还是有了解的哈。大家现在已经不用说哎谁谁谁的儿子房祖名，直接出来就是哦房祖名。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榜榜第48位，不知不觉。好了，继续攀升第4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接下来就是薛凯琪独唱的了，找到天使了。她是一个亲切的邻家女孩，一个可爱的小天使，美少女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了哈。来听听她的这首《找到天使了》。 我在这沙发听着老音乐，爱缠在一起聊感觉，在你的身上假装弹钢琴，我们笑一整天。光风景突变，做梦幻世界，就像真的到了爱情海边。快乐的关键不是去哪里，而是谁在身边陪我，有你陪我，心情总会过得像旧梦。我们都找到天使了，说好了心事不一起做幸福的，没话说，把坏脾气变成了好沟通。我们都找到天使了，约好了不在对方的快乐，阳光下的山坡，你送到的以后，怎么吵醒我脑袋上的。 薛凯琪嫁到天使了，嗯，长得很漂亮哈，很甜美，自不必说了。而且呢，唱歌很好听啊，甜美的唱腔，朗朗上口的歌词，再加上美好的旋律，瞬间让你有没有陷入到蜜糖般的那种感觉当中呢？啊，薛凯琪其实说唱歌不错，演戏也很好。其他的这个偶像剧我看的不多，但是我看过他演的喜剧片儿，这个搞笑成分还真的是这个得天独厚的，与生俱来的。别看长得这么漂亮，演的喜剧片还真的是很棒的。很有喜剧效果。好了，继续攀升第4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德国的 DJ That 还有美国的歌手 John Belling 合唱的这首 Beautiful Now，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6位。 That 是德国的这个电影界的奇才哈，他制作的歌曲在26个国家的 iTunes 登顶。我是李超凡，什么时候能见一面就好了，能不能给我们汽车音乐会来做个片花。好了，汽车音乐会我们待会儿回来。 多元音乐切换，多种收听模式，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2018在路上，从新出发，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全球都在听。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选择我就对了，就对了，就对了。一朵花，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好了，现在要问候一下家族一群当中的各位成员了。抽烟喝酒烫头，妞咪。前程，还有这个发位置的都有谁呀？阿康哥，前程是在西红门收听哈，谢谢抽烟喝酒烫头发来的红包。还有韩炳正现在是在大庆收听，还有字母妹妹在仰山桥收听，还有谁呢？沙漠大叔，哎，大叔也是在一群当中比较早来报道的哈，一直到现在，那会儿应该是8点多钟吧，我现在9点多钟已经在群里面活跃了一个多小时了。还有浮生若只是梦，还有 OOXX， 应该是不是离开我们群然后又回来的一位朋友，来欢迎 OOX 的回归。还有沙漠，还有发位置的吗？前程念过了 ，Mr. King， 谢谢你分享的这首作品哈，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位的歌曲，怎么样？觉得不错吧？还有龙航，任性的凯哥，快乐的小猪英兰，舒森，还有蓝色星光，大眼有神，娜娜，齐长林，你们好。还有就是超德幸福晒的豆浆油条，好，好了，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有很怎么说呢，很奇怪的消息哈。莱昂纳多呢将用赛车鞋来喝香槟，表达他对于这个赛车的热爱啊。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上海站的比赛呢正在上海的国际赛车场举行。阿斯顿马丁红牛车队的澳大利亚车手丹尼尔林卡多呢以独特的赛车鞋喝香槟的方式来庆祝胜利了，然后又觉得哎呀这个鞋子对他是至高无上的哈。自从英国大奖赛以来呢，红牛赛车的竞争力取得大幅度的提高，逐渐的赶超了原本第二快的法拉利。那么林卡多与队友马克思维塔斯潘呢开始成为领奖台的有力竞争者，然后要打破这个平衡啊，不是你们永远这个雄霸冠军了，终于打破了这个平衡。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6周第45到第41位的歌曲，看一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All City All Black Verge。 Out on the verge of the rest of our lives tonight, top of the world. 第44名 蔡依林七上八下。 第43名 陈光荣童话破灭。 第42名 Obsession Going Crazy。 第41名 Only Mars Demi Lovato Up。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Ain't too sure what I believe in, but I believe in what I see. And when I close my eyes, I see my whole life ahead of me. These are 是来自 Our City Martin 之城，永远节奏感至上的 LM 杨，正如他在采访当中提到的，节奏感是最重要的，尤其是我小时候学过一点点打鼓，对于我现在的帮助很大，我的音乐能力的成长呢也源于此，真的。所以我就说嘛，我们中国的音乐呢是注重的是旋律，是吧？啊，梁祝你懂的。但是呢，这个欧美的音乐他们注重的是节奏，节奏，节奏，所以节奏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艾莱姆娘说的一点都没错，从小的这个打鼓对于他节奏的培养，对于他未来这个音乐的成长是相当有帮助的。上周全期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了，又来了。一听到这样的声音，就能想见他的这个热舞呵呵，在舞台上超高的表现力，相当卖力、相当用功的蔡依林 Jeline， 七上八下。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 Hey, look at me， 哦，别把喜欢都放在心上，就让那眼睛释放的想象，不经意电流打开了一下。 这首歌曲呢，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 music video 啊， MV 呢也是拍的相当精彩的，一定会让你目眩神迷的那种感觉。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 Jeline 蔡依林七上八下。好了，继续攀升，很特别的一首作品，是我们上周呢专门为汽车量身定做的第4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So, so, you might as well cut me up physically, you know. You got me on the edge of extremes, and I can't believe it, and don't know what to think. Summertime arounds when so lovesick, Now they're so sick cause they ain't about love. Yo, here's a party between us wasn't enough. And I know I felt good times come, I thought they stay. Things undone and become what may. Angels came but they left today. And I let you slip away. Listen now, running empty. Still this can't be. Believe it or not, not that happy. Hotel, motel, it's hot in hell. Free from my cell, but now left with no home. Myself too close, got burnt like toast. Feels like I'm sinking in the Dead Sea. Don't really care, the space inside is so empty. It's like it's over before it begun. This song is over now, so is our one. 来自陈光荣的《童话破灭》，陈光荣是香港音乐的中坚力量了，曾经为多部经典电影，比如说《风云》《无间道》《头文字 D》等等，还有机密的音乐剧来配乐，往往担任音乐监制角色的他，这次在《头文字 D》当中呢，寄养发声啊。谁唱了这首歌曲，觉得哎，唱歌还不错哎，陈老师你唱歌还挺好的呀。各位老三幕后啦，是不是也可以到这个玩票的性质来前面唱唱歌？童话破灭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位。好了，继续欢声。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是动感舞曲，一定会让你坐不住的。来自韩国的男团 Attention Going Crazy。上周全期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2位。 지금옆에있는남자노래들내가널모셔모든받아줄게니까뭘해도그누가뭐래도못말려대체어디로 oh, oh, 기분은담대안에 low, low, low 적당히해그만좀가끔놀아날줬던낮자해 up and down Baby I'm so sorry 날미치게예쁜네입술이날미치게너의뒷모습이날미치게 대체어디로 oh, oh, 기분은 당대아래로 low low 적당히해변만좀가끔노래날좋다날다해 up and down Baby I'm so sorry 날미치게예쁜이수리날미치게너의뒷모습이날미치게 살짝웃어줄때아무말없이뒤로다가올때나도모르게온몸이굳어딱딱해져긴장감은계속 All of my action Pistol in me 내게내민손을놓지않아 Need you girl 怎么样，再也凑不住了吧，跟他动起来吧，来自阿继续，我是上面堂的 Going Crazy，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2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是首欢快的歌曲，特别适合这个上午聆听，对不对？来自英国的歌手 Only Mars 和流行女歌手 Demi Lovato 的这首 Up，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1位，很有潜质的作品哦。曾经多次冲顶英国流行音乐排行榜，并多次在各大榜单当中领好的一首作品。阿拉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不要走开。 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

英国创作女歌手 Chelsea X 又听到她的歌和 Rita Ora Rita Ora 共同合作的这首 Do It 8 MV 当中的每个场景都让人想定格下来哈，无论是喜茶艳红的露脐装，还是 Rita Ora 金色芭比人形耳环，两个人装扮实在是太过抢眼了，太酷了。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已经收获到我们的官微这边的新朋友亮亮，还有小呆猪、家宝妈和小幸运。好了，已经申请加你为好友了，同意一下，然后再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家族群当中的朋友也拿好红包，准备好迎接新人哈。好了，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丁。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看看这个时节适合赏什么花呢？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花和迎春花都陆续盛开，现在都已经开败了之后呢，现在进入到桃花的观赏时期，最佳观赏时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北京植物园。北京植物园呢是北京地区的赏桃花的圣地之一啦。那第30届北京桃花节及第15届世界名花展将于3月底，也就是在3月底已经拉开了帷幕了哈。这次桃花节的主题呢是桃园春深喜送华年，在期间呢不仅有桃花盛放的美景，还有郁金花、郁金香花海，还有梅花栈道，还有春色海棠等等优美的景观也将同时亮相，将为大家带来一场春天的鲜花盛宴呐！啊，具体4月6号到5月初，其他呢不同品种的桃花呢依次进入到最佳观赏期，还没有准备的朋友要计划走起了哈。 否则你错过了迎春花，你又错过了樱花，现在难道你还要再错过桃花吗？真的夏天很快啊，北京的春天真的很短，而且花期呢也都没那么的长了，想看花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了。虽然说不是昙花一现，但是花盛开的时间真的是很有限。哎，放下上小编的工作吧，看花去吧。好了，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反季哈，不过这首歌曲是相当好听的，我们来听听来自锦绣二重唱的天凉好个秋。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对，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的，所有你想要的。虽然现在我们不能置身在海边，我们也不能一起去跨高山。闯河流，这是怎么说？哎呀，不能去草原上驰骋，但是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一，要来关注的是敞篷车。今天为敞篷车定制的音乐来自我最近很欣赏的一位英国人 Stevin 黄带来这首 Summer Love。 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1, 2, 3, 4 来自新加坡的歌手黄湘怡带来的这首喜欢很有意思的一首作品哈，你快听到她唱歌，哎，你还可以这样唱歌，就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哈。现在呢，她已经不唱歌了。据说现在是从事巧克力蛋糕精品店哈，这个店呢也是分了这个开了很多的分店哈，也是乐在其中吧。这样挺好的哈，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好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孙子涵的子时，带着专属于他的韩式流行电音，冲撞这样的一首电音舞曲，有他对音乐的热爱啊，今天看你是否能接受孙子涵子时。 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听音乐会。 我心中有一个无尽的海洋，有尽头的地方，那里永远有阳光。不要

FM 94.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又听到了 Jelly Boots 的歌曲，这次呢是改编和翻唱 Coldplay 酷玩乐队的 Magic。 很多人呢还是认为酷玩的版本更加赞吧，但是这个版本我觉得却很难得的把独立音乐翻成了 T-pop， 就是青少年流行的感觉，显得更加流行，更加上口一些了，也更加适合年轻人的口味。说到 Jelly Boots， 哎呀，这个人，这个音乐人也希望大家关注一下哈，很棒的，从 Say Again 等等的开始走入大众的视线当中，然后就开始这个优秀的作品不断，一首接一首，一首接一首。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最后一个时段要有25分钟，要来连续听到5首好歌。好，今天终于可以完完整整来播送2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了。后面那个10分钟的大专辑今天没有哈，真的太好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沙宝亮的成名曲。对了，就是《暗香》，好久没有听到了，是不是？作为经典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歌，在《暗香》演唱歌手选择问题上， 一开始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直到有一次三宝意外听到了沙宝亮演唱的一首作品，好，于是为其所动，就立刻决定将这首作品交给沙宝亮演唱。沙宝亮其实我很熟了哈，以前多次采访过他，其实在这个唱《暗香》之前已经在流行乐坛打拼了很多年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有红哈。还终于这首歌曲让大家知道了，哇、哦，沙宝亮。好，来听听这首歌曲《暗香》。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那种荡气回肠的感觉来了，郁可唯《远方》。 海上满天的星河静静流淌，如梦披上了霓裳，湿了的眼光挡不住感伤，此刻该靠着你肩膀。还记得你最初单纯的